的主角，要写一篇新的三角纸。浪漫绝对不易，完全投入里面，越爱越诚实，明白相依的意义，有些得着与牺牲。但愿在这夜。